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小何他们公司啊，有一个专家，搞经济学的，研究经济的，哪儿都好。这位专家就是记性不大好，还老上外头讲课讲座去呢。这不上个星期六又坐火车呀，要出差讲课去，可到这个检票的时候啊，怎么都找不着火车票了。哎，怪了，嘿，明明放在衣服口袋里头了。人这检票的呀挺耐心的，跟他说了，你要实在找不着啊，要不您补一张票去得了。专家说了，哇，不行，得找着，我得弄清楚我到底去哪儿啊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韩建又跟您相聚在快乐合家欢了。这个小何公司的专家呀，最近闹出了不少笑话，一回到家呢，小何就跟家里人说起了这位专家的趣事儿。 哎呦，我们单位的李教授真是让人无语啊。 李教授，那不是你们公司聘请的经济学专家吗？他怎么了？ 经济学上人家确实是专家，可也不能在别的地方一下不通啊，这整天迷迷糊糊的吧。 啊，又犯迷糊了。 昨天他不是生病了吗，我们单位让司机小王啊陪他去医院看病，这小王回来说啊，李教授在医院可闹了大笑话了。 怎么了？ 他们去那会儿啊，这李教授正难受的厉害，于是呢就先到那诊室里边去躺着休息了。等医生来了以后呢，小王就跟那李教授说，教授，医生来了，你猜猜这李教授怎么说。 你都说得犯迷糊了，他肯定是问医生来干嘛呗。 李教授是哼哼唧唧地说，告诉他我现在不能见他，我病得太厉害了。 嘿，人上了点岁数啊都犯晕，那天咱爸还来了这么一出呢。 咱爸又怎么了？ 咱爸那天要出门，站在门口找来找去找来找去，我就问了，您找什么呢？他说他眼镜不见了，我一看就在他脖子上挂着呢。告诉他之后啊，他还来了一句，哎呦，幸亏你看见了，要不我就忘戴眼镜喽。 这专家这记性还真是不大好。这记性不好啊，人家也是专业人士啊，比起那个没有真本事还装专业的人强多了，那再有记性也没用。我记得有那么一个系列的相声，说的就是这么一个冒充各种专家骗学生，其实呢学生比这位假冒的专家还有能耐呢。说到这儿您想起来了啊，这个学生就是洛桑。下边呢咱们一块儿来听一段洛桑和柏林表演的相声，叫洛桑学艺，听听柏林在相声当中这回要冒充什么专业人士。 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你们可能还记得上次我教了一个学相声的藏族学生，没等教完呢他就跑了，不过咱不提他了。这回呢我带了几件乐器，我准备办一个器乐培训班，有愿意学乐器的呢请上来。我呢 就是得对， 听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？ 洛桑， 又是他。 哎，洛桑，我不给你学说相声。 你听我说，这回我可不教你相声了，你看我教你乐器。 你会乐器？ 知道这什么吗？这叫小号，英文名字呢叫 Tonebeck， 说多了你也不懂。 那老师你给我吹一段东方红吧。 你还知道别的吗？这也太简单了。老师吹的呢一般都是大作品，比较难，有一定的深度和技巧性，一般呢都是世界名曲，你好好听老师演奏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嫌简单了？教你这种没基础的学生就得由浅入深。吹吹，看你吹，你吹。瞧我这学生笨的。 老师不要这个行？ 不要这个你能吹吗？ 你给我伴奏吧。 那还要伴奏？ 吹什么呢？ 你拉什么我吹什么。 这口气还不小。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，你这是吹的吗？ 老师，我不像你会吹，我是学的。 好，我让你学学，我不教你小号了。看，我教你长号 啊。 知道为什么它叫长号吗？ 不知道。 因为它比小号长，所以叫长号。听着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不是，老师，我们那儿听着这个动静就要练藏经。 他这想象力够丰富的了。哎，停停停，洛桑，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先把藏袍，我请你把藏袍先脱下来，先脱一会儿好吗？ 嗯， 省得你总想家。 哎呀，气死我了， 我怎么教这么个学生啊？这想象力够丰富的了，想起家里来。看你的，看你的，吹什么？说。 我们山里孩子知道傻 啊， 吹个简单的吧。 行，吹个什么呢？ 那就吹个哈夏图良的马刀舞曲吧。 老师， 开始。 怎么不吹了？ 老师，太简单了，你有别的教吗？ 嘿，哎，我就不信我教不了你。来，把架子给我搬上来。 对对对， 我不信。啊， 不用了，太麻烦，我带着呢。老师，你看我这踩踩还可以吧？ 你打你的鼓吧。 你教的太好了， 瞧我这学生进步多快啊。好，我检验检验你学的怎么样，咱们来一首完整的。电视剧《家有仙妻》看过吗？ 看过。 就来这首主题歌，你要把各种乐器的色彩都表现进来，听懂了吗？ 哦。 同时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 肯让我送他回家，听说你也已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一样无法自拔。我们多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先不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还要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就算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心里画一个叉。 各位好，我是陈坚贵，那个丽丽不在家。 你这都什么呢？这 刚才您听到的是洛桑柏林表演的相声，叫洛桑学艺啊。这样的水平还敢自称是专业的，还敢教学生呢，虽然够有勇气，可出了洋相那也是必然的，这专家呀还真不是谁都能当的。这天呢，小何又在欢欢面前装起了英语专家，一副什么都会的样子，结果怎么样呢？ 欢欢，这么简单的英语测验你怎么才考80分啊？ 不怨我，这次的测验呀考了一些平常容易产生其他意思的短语。 那你自己也应该多积累啊。你看我这，别看上学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，现在呀可是自学英语的专家，得懂得自学，知道吗？ 那您呀也不一定会这些容易出错的短语。 不可能，你现在就拿出那卷子来考我几个，看你老爸这个自学专家给你露一手。 好吧，不过老爸呀你可千万别逞强啊。 别废话，快点问吧。 Green hand。 Green hand， 绿手，环保手，应该是那个环保手势吧。 什么呀，这个是新手的意思 啊。这不算，这不算，再来一个。 Spanish athlete， 给您个提示啊，这个词可和您有关系。 跟我有关系啊？西班牙勇士，对吧？ 不对，这个短语呀是吹牛的人的意思，给您提示都猜不到，还自学专家呢。 瞧瞧，小何装专家让儿子给笑话了吧。装专家自己多少也得有点资本，别两句话就让人给戳破了。您别说啊，这年头装专家的人还真不少，什么减肥专家呀，美容专家呀，养殖专家呀，要什么专家有什么专家。下边呢，咱们就来听听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相声《驯马专家》。 乌鸦，乌鸦，我可找到你了，老索同志啊！ 啊啊！ 哎呀，找你 真……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我不姓索。 哦，对了，你姓马，老马同志。 谁姓马呀？我姓李。 啊，索马李同志。 哎。他把我弄非洲去了。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。 行了行了，你搞错了、 啊、 你搞错了。 搞错。 我呀姓李，叫李增瑞。 啊，不会的不会的、 啊、 绝对不会的，不是我把你搞错了、 嗯、 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。 哎我啊，我自己乱了套了。 是的是的。我问问你、 啊、 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？ 学过呀。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？ 什么企业？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。 哎，哪有这么一中心呢？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。 哎呀，那就更对了更对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。 哎呀，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啊？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。 哦， 是个驯马的专家。 你还是个专家？ 是的是的。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啊？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。 好。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、 嗯、 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，可惜呀、啊、跑遍了全国各地啊，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。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，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。 哎呀，那可太巧了、 嗯、 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。 是吗？那太好了太好了，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？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。 好的好的，谢谢你谢谢你。 哎，你看见没有、啊、这是一匹乌骓马。 乌骓

我这可是千里马， 我要严格把关，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。 啊，这匹马也不行啊， 差一点。那个，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？ 这可是最后一批了， 最后一批了。 哎， 好的好的，谢谢你谢谢你，太感谢你了。 哎，你看见没有 啊？ 这是一匹赤兔马。 什么马？ 赤兔马。 赤兔马 啊， 品种不纯吧？ 怎么？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。 哎，嗨，这专家什么都不懂。告诉你 啊， 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啊。我晓得，我晓得，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？ 哎，对 啊，这个马有什么特点？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，奔驰如飞。这种马，哎， 我和你讲 啊。 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。 哎，千里马全是烈马呀。 这个千里马呀，首先应当听话， 听话 要老实，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，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，我一批评他，他踢我两脚丫，我和马吵起来了，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？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。 我和你讲，这个好马呀，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，更重要的是呢，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。 什么？老绵羊的性格？ 是的，这样的马呀，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。 您听吧，我这赤兔马也完了。 啊，不过你不用着急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挽救它。 挽救？ 我可以训练它。 啊，那是啊，你是驯马专家呀。 啊，是的，我和你讲啊，我曾经就有这么一批白龙马。 哦， 懂不懂 啊？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啊。是的，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。 哦， 经过我的训练呢，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。 哎，那你是怎么训练的？ 哎呀，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。 哦， 你可能听不明白。这个样子吧，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？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常听快乐合家欢，包您轻松笑开颜。我是韩健，欢迎您接着收听啊。咱们接着说这专家，佳佳呀，倒是有发展成激将法专家的潜力。这不，这天欢欢赖在床上啊，不做作业。佳佳呢，就对欢欢说：“你要是不做作业呀，将来可没学上了啊。”这欢欢啊还躺在床上不起来。我才不想上学呢。那你将来没工作啊？我才不想工作呢，还躺在床上不起来。这佳佳接着说了：“没工作，没工作，将来你可娶不上媳妇儿啊。”听完这话，欢欢滋噜从床上坐起来了。我才没工夫跟你斗嘴呢，我做作业去了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，一首苏醒演唱的《你最醒目》，一块欣赏。我是韩健，快乐合家欢，稍作休息，马上回来。 人群中总有亮眼的时候，孤单中总有安慰的时候，为我护航的牵手，有勇气往前走，温暖的时间过了多久，还会有多少坚强的理由，在星空之下我们点点头，拥有过分享过这份感动，珍惜过就足够。感谢你给我的每一次掌声，谢谢你给我一个真实的梦，望不到解放却依然在身旁陪伴我流浪，黑夜有最真实的力量。感谢你给我的每一次掌声，谢谢你陪我的每一段旅程，回忆中走过的每一步，现在的每一步，从今后的每一步，因为你最醒目。手